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。 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朱元璋驾崩，朱允炆继位，新皇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收回了诸王的统兵之权。朱允炆这样做有什么深意呢？朱允炆今年22岁，洪武25年，他的父亲义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，半年之后，年仅15岁的他便被立为了皇太孙。前些天，皇祖父朱元璋驾崩于西宫，朱允炆大哭于地。在一众文武劝进之下，他于朱元璋下葬孝陵之日登基为帝，改元建文，并尊谥朱元璋为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作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任天子，建文帝丝毫没有继承其祖父杀伐果断、坚韧不拔的气质。相反，这位以诗文见长的年轻皇帝有着与其消瘦身材相似的柔弱性格，优柔寡断，缺乏定见，是他最让太祖不满意之处。不过好在建文帝深受儒家熏陶，学问与品性都是一流，尤其是宽仁厚道、知书达理二节更是为天下文人所称道，这才让一向极重文治的朱元璋放心地将大位传给他。不过尽管满腹经纶，且早在做皇太孙时便已学习着打理政务，但一朝登基，面对扑面而来的诸多国事，建文帝仍然是显得有些不适应，而一向为其敬重的齐泰、黄子成二人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肱骨之臣。皇爱卿，转眼就是7月，按制当行十饷之礼，你等可准备妥当？所谓十饷，乃明代宗庙之祭礼，一年之内每祭首月及年中共行5次。黄子成是 太常寺卿，这祭祀之事乃其执掌，故建文帝此时问他： 回禀陛下，一早就开始准备了，昨日臣与礼部光禄寺会集，已将此事商量妥当，并拟了个方略，请陛下圣裁。 黄子成赶紧应答，并从袖中掏出来一个奏本，毕恭毕敬地呈给建文帝。黄子成是洪武十八年的探花，入世后又历任太子朱标与皇太孙朱允文的伴读，学问文章自是没话说的，办事也是尽心尽力，甚得建文帝器重。现在黄子成论职虽只是个正三品的小九卿衙门掌印，但是若说到了圣院，其实已是满朝文武之首。建文帝接过奏本，从头到尾的仔细的阅览了一遍，合上之后微微颔首：朕看可以，不过此时实想乃皇祖父升霞之后的首祭，务须郑重，万不可出现差池， 臣必仔细办理，请陛下放心。 建文伸手一虚拂，示意他平身，旋即又将目光转向了齐泰。齐爱卿，朱藩削除统兵之权一事可还顺利？齐泰是黄子成的同年，本为兵部左侍郎，建文帝昔日便与他相熟，知其通晓兵事。朱元璋驾崩之后，建文帝因为担心藩王权力过重，便与齐泰、黄子成商议，以遗诏的名义收回各王统兵之权，并命齐泰督办此事。建文帝正式登基之后，升齐泰为兵部尚书，与升任太常寺卿的黄子成一起参与国政。见到皇上问话，齐泰忙躬身答道： 回陛下，此事一切顺利，据各省督司来报，诸王虽有不解，但因为是先帝遗诏所命，俱都遵旨照办，现除各王护卫之外，天下卫所已俱归朝廷所有，只是各王带兵久了，辖下武官多受其恩惠，恐还需调换一番方可放心。 哦，爱卿说的是燕王吧？建文帝见事情办得顺利，心中一时大安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二叔三叔先已去世，诸塞王中带兵久的也就只有四叔了，不过四叔是诸王之长，且此次回京奔丧又被朕用赤符挡了回去，恐其心中会有不平，若是眼下便调换北平武官，四叔于朕误会恐怕更深，且其脸面上也下不来，不是？依朕看呀，此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黄子成在一旁见到建文帝有松懈之意，赶忙启奏： 陛下所虑甚是，但燕王为诸王之长，且久镇北平，实力雄厚，虽不可操之过急，但仍需严加防备呀。 严防宗藩亦是建文帝本人定下的调子，但他想了一想，仍然说：黄爱卿所言确有道理，但燕王毕竟乃皇祖父之子，朕之亲叔，虽说昔日兵权重了些，但毕竟也是皇祖父给的，且先前遗诏一下，四叔也未有梗阻，仍将兵权交了出来。依朕看，他的心还是忠于朝廷的。如今兵权已收，爱卿仍要朕严加防范，四叔知道了，岂不生忧虑？外人若知道了，恐怕会说朕不顾叔侄之情，朕不得不慎呢。黄子成与齐泰二人对视一眼，心中均闪过同一个念头：这位皇上好是好，就是优柔寡断了些。于是黄子成再次禀道： 臣非离间宗亲，只是这藩王之事与我大明江山之稳固关系重大，臣虽愚昧，不得不斗胆进此言，还望陛下以社稷为重。 建文帝皱眉不语，黄子成见其脸上仍有几分犹豫之色，索性心一横， 陛下可还记得昔日东角门之语？ 建文帝闻言浑身一震，一缕思绪不由飘回到了那个秋天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那还是五年前的事，洪武26年八月，秦晋燕周齐五位王爷来朝，朱元璋在华盖殿举行家宴，朱允炆也出席作陪。去年夏天刚刚遭遇丧子之痛的朱元璋见到五个儿子十分高兴，五位皇子自也是绞尽脑汁的专挑好话奉承父皇，席间众人欢声笑语，觥筹交错，一片其乐融融之象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朱元璋对诸位皇子笑道：哈哈哈哈，朕昔日东征西讨，戎马半生，那是何等的痛快。但是啊，登基以来，这要治理天下，不像以前那样骑马上阵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啊。你等久在外藩，统兵放马乃是经常之事，倒叫朕这枯坐功成的父皇羡慕得很呐。燕王朱棣坐在左手的第二位，见到父皇感慨，忙起身笑道：啊，父皇辅治天下，日理万机，岂是儿臣等可比的。儿臣听说父皇在皇城中也建有跑马之所，今儿臣兄弟五人难得同日进京，父皇何不带着儿臣等一起出去溜上几圈，也让做儿子的在父皇面前显显天家子孙的尚武之风。 好，弟儿说得好，倒激起为父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了。 好好好，女儿啊，你也一起去见识一下五位皇叔的骑术，你这个孩子呀，还是像你父亲多过像朕呐，太文弱了些。 啊，是。朱允炆尴尬一笑，恭敬回应。朱元璋走出大殿，坐上大梁步辇，朱允炆与朱亲王分成小辇居后，一行人穿过大内，从玄武门出了紫禁城，又沿着北安门内大街走了一阵儿，才来到了位于皇城西北角的跑马场。下了步辇，朱元璋径直走到马厩旁，抚摸着一匹浑身雪白的御马，对儿子们笑着说： 哈哈，你们在外带兵所骑的都是千里良驹，朕这些马要说好看吧，倒是不假，不过论马力恐怕就比不上你们的了。不过这些马体型相似，品种也都一样，随便挑选来差别也不会太大，正好能显显你们的骑术本领。 此时武王已是摩拳擦掌，都想在父皇面前大大的露上一脸，这皇命一下，武王便是一骑上前，各自牵了匹顺眼的马骑上了。朱元璋早已在场边的高台上坐了，朱允炆立在一旁，见各王已经准备完毕，朱元璋一声令下，五匹骏马奔腾而出，马场上顿时扬起了一阵黄沙。武王都是带兵之人，骑术均有造诣，一开始时诸王尚混在一起，待过了两圈之后便分出了高下。晋王朱刚此时是一马当先，燕王朱棣以一个马身之差紧随其后，在他俩后面的则是周王朱肃，不过与前面二王相比则有了数十步的差距。 最后头的则是秦王朱赏与齐王朱伯，已经被三王远远地抛在了脑后。场上诸王奋力驰骋，场边的一众内官和侍卫也是纷纷地摇旗呐喊，把个声势造得十足。高台上的朱元璋则紧盯着冲在最前边的禁烟二王，似乎在判断着他们谁能够最后夺魁。一旁势力的朱允文则没有这份镇定，他自小在深宫中长大，又受其父朱标的影响，好文而不善武，与骑马射箭并不熟悉。今日难得诸位皇叔比较奇迹，此时场上又成二王相争之势，他看得十分兴奋。若不是因为有朱元璋在场，且顾着这皇太孙的身份，他真想像两旁的侍从们一样大喊出来。当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，场上的形势起了变化，晋王朱刚的马似乎因为在前边发力过猛，已经渐渐地呈现出了不知之势，任凭朱刚如何大呼小叫，连连挥鞭，这速度仍然是慢了下来。而燕王朱棣则一直非常稳健，此时又一发力，胯下的御马一骑绝尘，竟然把朱刚甩在了十步之外，第一个冲过了终点。本处在第三位的周王朱肃也趁着三哥不知，奋力赶上，以半个马身的微弱优势赢得了次席。先前一直领先的朱刚只落得了个第三。待到三人已勒马歇下，秦王朱赏和齐王朱伯才赶到了终点，分列四五，高下已分。朱元璋哈哈一笑，带着朱允文走下台来。此时众王已至台下迎候，朱允文一眼望过去，五位叔叔战果不同，神色也是各异。这秦王朱赏是皇二子，乃众王之长，此次赛马却落到第四，仅比七弟齐王略胜一筹，已是脸上无光。且秦王素来不得皇上欢心，曾一度被削去王爵，直到去年七月因为太子朱标去世，他身为朱皇子之长，方才被皇上开恩复封。常年京剧下的这位叔叔早就没有了天皇贵胄的气度，此时更是一脸的惊惶之色，生怕皇上一不高兴再度加以斥责。而晋王朱刚则是垂头丧气，本来他一直是第一，最后却被超越了过去，紧列第三，脸上自然是不好看。周王朱肃一脸兴奋，想来列居次席已经让他是十分的满意。而齐王朱伯倒是一脸的无所谓，本来嘛，五王之中他年纪最小，排在各位哥哥后边那也是理所当然。并且朱允文也隐隐的听过，这位七叔似乎对酒色的兴趣要比对兵马之事大得多。让他略感意外的是燕王朱棣，这位四叔本就神武，大前年带兵出塞一战而捷，获得了皇上的大加赞赏，今日在皇祖父之前得了彩头，他应该是十分高兴才对。而面前的朱棣却是神色恬然，丝毫没有兴奋之色，仿佛这个比赛和自己无关似的，这份定力与修养不由得让他暗暗称奇。朱元璋此时也是心情大好，把几位皇子都夸奖了一番，又扭头对朱允文笑着说：嘿嘿，无事之时啊，允儿，你也到此地来练练功嘛，我大明以武立国，将来你位列九五，切不能一味的修文，忘了朕创业之机呀。朱允文深受儒家熏陶，对所谓的以武立国有些不以为然，不过听得皇祖父谆谆教诲，仍然恭敬地答道：孙儿谨记于心。见到朱允文俯首受教，朱元璋十分高兴，正想再说几句勉励之词，忽然一阵大风吹过，御马身上的鬃毛随风而起，他眼珠一转， 忽然笑道：“嘿嘿，若论武功啊，自有你一众的叔父，但是谈到了文辞，你向来擅长，朕有一上联，你来对对如何？”孙儿敢不从命。朱元璋指着眼前的御马说道：“就以眼前之物为对吧。朕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啊。昔日曹子建七步成诗，朕也不求你才比子建，七步之内你能对出个下联就行。”这朱允文来回踱了几步，回头对朱元璋躬身道：“孙儿已经想出了一句，那正是雨打羊毛一片毡。”朱元璋默念一遍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，不错不错，对得挺工整，不读七步就已成对。允儿啊，你这个才学的确不凡啊。”待夸完了朱允文，朱元璋又对朱棣笑道：“哎，老四啊，你这个马术冠于兄弟，朕已经是见着了。不知道近些年来你这个文辞功夫是否有所长进呀？方才允儿已经对了一个下联了，你也来对一句，朕倒要看看你等叔侄谁对的下联更好。”“哎呀，父皇，太孙乃国之储君，宫里的师傅也都是名儒，学问自然是比儿臣这个指挥带兵的强啊。方才父皇一出对，儿臣已经是在想着下联了。虽然比不上太孙才思敏捷，但九思之下也有了一对，滥竽充数，全博父皇一笑。”朱棣欠身谦逊完毕，咳了一声：“今日天气晴朗，儿臣方才见得日光照于宫宇黄瓦之上，便得出了个日照龙鳞万点金的下联，不知父皇觉得可行？”“日照龙鳞万点金。”朱元璋品读片刻，忽然放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，对的好。若说工整，此句与允儿的这个雨打羊毛一片毡呀，可谓是各有千秋。不过要是论起气势来嘛，还是这句更好。天家儿孙应该有真龙的气度。看来此次作对，允儿还是逊了你四叔一筹啊。”“哎呀，父皇见笑了，此乃儿臣一德之余，若论文采，太孙胜我这叔叔远了。”朱棣依然是态度谦和，微笑作答。朱元璋哈哈大笑，众王中有的懊悔让朱棣独得了彩头，但见父皇如此开心，也都一起陪笑，唯独朱允文脸上闪过了一丝忧虑。从马场出来已近傍晚，众王辞了父皇，从北安门出皇城回府。朱允文伺候着朱元璋回乾清宫用完晚膳，方辞了出来。此时天色已黑，朱允文却不想回东宫歇息，白天马场之事仍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不去，引得他是一阵的心烦。当下朱允文顶退了一众内宫宫女，独自一人慢慢踱步，不知过了多久已经走到了东角门前。东角门是奉天殿前的侧门，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之后，便在东角门城楼学习政务。他走进城楼，见自己的伴读翰林院修撰黄子成仍然在里边，于是笑着对黄子成说：“哎呀，天色已晚，黄爱卿还在此辛苦啊。”黄子成抬头一看，忙起身行礼：“老太孙费心，只是前几日呈上的奏本中尚有些未加批阅，臣方才想着择了出来，太孙回来再看也方便些。”“先放这儿吧，今日心有些乱，